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Rebecca。 Rebecca 这个 对高级娱乐知识分子第二号， 又来一位高级娱乐知识分子。哎，其实我们昨天还在纠结今天到底说什么。你想做公众人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对， 之前那个李光耀先生，就是新加坡的开国总理，大家一直非常关心他的身体。那现在他的这个病情似乎不是很乐观哈， 对， 所以呢， 确实 就是很多人就非常担心那个90多岁高龄了，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对 对， 你看很多媒体昨天他们就。守在医院门口就等着那个报新闻，后来就发现就报错了，原来是被黑了是吧？乌龙了，说已经病逝，没过几分钟发现搞错了，很多媒体就很尴尬，就跑出来道歉啊什么的，甚至有手机客户端就一味的图快，可能把李光耀 都 写 成 了 李显龙， 就搞得人很多媒体啊就觉得在网络上又被人骂，就说你们这个媒体就一味的图快，就好像盼着人怎么样似的。但是我觉得吧，你说媒体报新闻它是天职， 对， 你不能说人家去那儿等新闻他就是等着你怎么样了。 其实这也很难说，因为其实大部分只要是大人物的，对于媒体来说，他们那些什么那个是什么死讯啊，或者什么离婚什么的东西，他们其实已经写好的了，大部分他们在已经在那个随便就可以拿出来了。 对啊， 他只是填个可能日期或者是时间就可以发了。 对啊，他作为媒体，这就是他们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些网友在那儿拼命的指责说媒体脑残什么的，我觉得不是。 但是是这样的，媒体盼着人家死，这肯定是不对的。 对， 我们应该在做好这个工作的同时也是祝愿人家身体早日康复。希望这篇稿子永远都用不到。 对对对，春雨永远是保证咱们的政治正确，就说。但是你想，媒体。他开干这个事儿的，按理说他都是有好多手准备的是吧？ 对， 你要是说身体康复了，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准备，如果万一怎么样了，我们有另外一手准备，这就是媒体每天在做的日常工作。我觉得大众呢不太需要，就是像之前说姚贝娜那个新闻似的，就说你们天天盼着人怎么着，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而且他作为公众人物，他必然他就会受到媒体的格外的关注。那像他又是这么有分量的一位开国的总理， 别说 更加， 别说他了，就香港的， 对，所以 我们 CY 家族， 所以这个公众人物难，这个大家觉得太好理解了，但是公众人物的儿女 更难， 他也很难。 对，梁奇心，梁振英的女儿， 梁奇心，她最近有点疯癫是吧？ 嗯，她最近被虐得很惨，她自己说的，包括被她妈妈辱骂，甚至被推到墙角掌锅，甚至她都想到了要跳楼自杀。最近她终于成功的离家出走，说她从14、15岁就非常想要做这件事情。 她不是被禁锢了吗？没走吧？ 现在其实也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反正她的事件就是在星期二吧。 嗯， 对，他的 Facebook、 开始他的 Facebook 就写说，就是他把之前就是他妈妈可能跟他说的一些话就 po 在 Facebook 上，然后呢就里面就是一些很难听的，就是已经算是 语言，我都听不懂，昨天我还特意请教了樊素，后来发现我们没办法播出， 只是没有办法播出。因为首先他英文的部分他自己，因为他是在英国念书，他写的是英文，然后就有很多F 开头的啊什么的，然后他妈妈的那个部分也是 广东话里非常 非常难听的，已经是一定是算是这个语言暴力了。然后呢， 哎，有这个录音流出来啊？ 他没有，他是把他很就是他写出来，他 写出来 就是他 截图， 他妈妈的那一段是写中文的， 对， 然后他自己的那一段回应 是写英文 的。 所以你去看他这 Facebook 的时候，冲击力就特别大。你首先就注意到这几句广东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因为很多，因为在报纸上也不能写出来， 对， 也是很多什么 X 啊， 什么意思 啊，然后就什么你那么喜欢就是什么性行为，然后就去当 上街去做 妓 女啊等等啊这种的， 就是从他妈妈口中，就是根据他的 Facebook。 但是你们相信这个话真的是他妈妈讲的吗？ 不知道， 我们其实 只有他们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是啊 证实。反正他这个 Facebook 抛了之后呢，就大家都在关注，然后这个 Facebook 呢就被关了。 但问题是我好像也看到有一个讨论，就是到底他们俩谁在说谎？有人说他说谎，有人说他妈妈说谎。但是我问过很多人，大家都觉得梁振英的老婆，也就是他妈妈，长得就像是会说这种话的人。 这很不客观，说人家长得怎么样，就是会说什么样的话。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看，这其中显示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非常的讨厌梁振英，所以但凡是他们做的事情涉及到梁振英，有可能他们这个家庭有负面的，肯定是站在跟梁振英对立面的这一面，就觉得他女儿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是这样吗？ 其实一开始这个梁启昕出现在这个媒体上，最算是最 早的时候，我记得 是 跟杜文泽 去年 骂战， 对， 没有去年他那个就是歌手 歌腕还早之前。 对， 我今天学习了一下，我跟你们说吧，他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刘进图的那个事儿，就是《明报》的总编辑被砍呢，大家不都说你这是侵犯香港的新闻自由？他有可能是说《明报》当时报道什么什么新闻，就惹怒某一部分人，然后《明报》他们就纷纷都以员工的名义，又是这、写什么写信啊，又是登报纸啊，干嘛的？但是呢，梁启昕当时他好像还在英国，他就说你没有证据证明他被砍，他就直接是跟新闻自由挂钩的。他这么一出，之前特首的女儿家庭里的人都是比较低调的。我印象当中，他唯一一次比较公开的就是他父亲当选的时候那年，他一家几口全部在台上给 他 祝贺嘛。对，他这一次呢就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好，还没完呢，这只是掀起了序幕而已，紧接着就是说那个杜文泽，说杜文泽什么要李博上位啊，什么他很有空啊，因为杜文泽老是在那些所谓陆港矛盾里面，他 很出位嘛。好，接下来呢，就是2014年6月，那个时候呢，他好像情绪就有点起伏。当时特首呢，他很诡异的以私人理由请假去了英国。 对。 后来他回来呢，就发表那个网志，他说我是参加我女儿的毕业典礼，但是不是梁启昕，是他的小女儿梁颂昕。他好像是剑桥毕业的吧，他参加那个毕业典礼去之的，当时去的时候呢，他们几个人全部都在他的那个英国，就也看了他的那个梁启昕。当时他们就在公园里面就拍了几张照片，拍讲照片呢，还非常的和谐，就一家人温馨到什么地步呢？他跟他母亲两个人换鞋穿，你穿我的一只鞋，我穿你的一只鞋。特首呢就拿着一张 报纸 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就一家人其乐融融吧。好，结果呢，特首呢把这个照片和把他的网志，就我去英国干嘛了之后，公布在网络上。下面的人不是梁启昕自己就说，这是我爸爸的公关伎俩， 对，让他做的政治作秀。 而且说呢，为什么要有人来安排弄这两个照片的这个拍摄，他说呢是我父亲的主意，他说我母亲是没有这个头脑的。他说吧，我母亲她也没有道德，她也没有这个勇气，她也不够善良，她就是她表现出来的样子吧，跟她的这个私底下的完全是两个样子。他就说到，你看他第一次就把这个第一家庭的， 而且 这种冲突全部爆出来了。 之后还说过一件事，我忘了是什么情况。当时反正我看了，如果我是香港市民，我也会特别愤慨。他就说我身上这些好看的衣服呀、包呀什么的，都是拿香港 那是人的钱。后来他也说呢，其实我只是开个玩笑。他说你们香港人呢，我们香港人，因为我从小在英国长大嘛，香港人就是少那么点幽默，还有我就是自嘲而已。他后来不是还那个， 但是英国人也不是很幽默的。 对， 这如果你站在一个北美人的这个角度的话，英国人也不是很幽默的。 但是哈，我就后来还，我今天一研究了一早上，他还在那个有线新闻，就是 接受访问 那段， 他其实就是好像在今年去年开始就停学了。在 对休学， 伦敦政经，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法律， 学法律的。然后他就休学，然后就在香港，然后就一直什么被拍到啊。然后呢，他突然上个月就开始接受那个有线的 访问 ，然后 那个样子， 有线是那个好像做了一个 mini series， 一年一个礼拜就播了好 几 集，对 对，一集就两分钟。 对，就让他什么尝试什么主持啊，然后什么就 问你的父亲是 他自己就说他其实很小就开始想要当模特，然后还有寄那个照片给那些模特公司。然后呢，他在那个访问里面其实也 自诩为赵薇嘛，是吧？赵薇第二， 说自己很像赵薇。 我今天看了，我刚刚看完，所以我印象还比较深。他说我从来都对做模特没兴趣，是别人说我长得像赵薇。主持人就问他说，如果你要去进入娱乐圈，因为现在很多做娱乐圈的人公司都会要求你嘛，你进之前你都要整容，那你接不接受？如果你要进娱乐圈，他说可以啊。如果你要整的话，你要整哪儿？他说我想整我的眼睛，他们都说我长得像赵薇，但赵薇这么靓女，人家眼睛这么大，我眼睛没她大，所以我整整眼睛。我看完这个访问吧，你先别说她的那身行头，就是满手的戒指啊， 我会觉得 他 那个面容特别的憔悴，特别像吸完毒以后的那种感觉。可能跟他化妆化的有原因， 就是我感觉他说话言谈之间还是挺可爱的，就非常真性情的一个姑娘。比如说问到，而且你会发现吧，他讲到他这个小时候的样子，他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样貌。因为之前还有报纸访问过他，当时呢我都看得出来，他访问那个地点肯定是在他中环的那个家附近，礼宾府附近，在那个教堂外面。就问他说，你小的时候你跟你们家里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就回忆说，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兄弟几个人都是在那个圣保罗上学的嘛。我的父亲呢，每天早上都会开车送我们去，但是呢，他到最后一段路，他总会把我们放下来，让我们三个人自己背着书包自己进学校。记者就问他说，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父亲小的时候他自己家里穷，半个小时去学校，半个小时回家，都是走路。父亲说呢，你不能就是过着那种过于衣食无忧的生活，你们必须自己要走完最后上学那段路。还讲到呢，说我父亲非常勤奋嘛，他有的时候我们礼拜天去喝完茶，父亲呢他就去公司自己去加班，他整个公司呢就是一团漆黑，没开灯。我们几个小孩呢就在里面玩，就玩他的那个文件柜啊，又干嘛？说我们小的时候住在赤柱啊，我们几个人兄弟姐妹在那个海边扔石子啊，养小兔子啊。他就讲到那种童年的回忆的时候，你看他的笑容，就似乎好像是N久以前的那种历史画面，他的那个状态是跟你后来谈到现在跟他父母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吧，他是不是自从当上特首的女儿之后，他自己的这个心态和他的周遭的那些舆论环境，太多的媒体都关注他们家，关注他的父亲，所以整个人就显得就是情绪起伏特别特别大。但是他小的时候，当你还只是普通的这个中产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一家人还是比较幸福的。所以我看到那儿，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但是他自己就说，他说你不能说我这个什么压力大，因为我作为特首女儿，我已经享受到了很多的特权。他说我没有权利说我压力大，包袱大。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女孩其实她脑子非常的清楚，她可能只是后面一度是受到真正是情绪病的那个困扰，才会导致人家疯疯癫癫大冷天的自己一个人穿一吊带在中环里面逛街，是吧？ 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首先感到特别心疼。为什么呢？是因为 你心疼什么呀？ 你想，如果作为一个母亲，这个话真的是她说出来说自己女儿的话，那这个母亲得多伤心，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这个女儿有多失望，没有一个母亲是无缘无故就会说这样的话的，对吧？那对于都作为梁琪欣，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他父母死了，他这一刻也不会再管，他也不会伤心，不会难过， 他是不会出席他母亲的丧礼， 对， 甚至 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对他父亲还有他母亲的 态度是不一样， 是完全是 不一 样的。 他对他父亲是崇拜的、欣赏的，说我没见过任何一个男人比我的父亲还勤奋，还要棒，就好累，就是很能干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啊，这也是一个距离产生的美，因为他母亲天天在家嘛，没有其他的工作，就是照顾他们。 这也可能 对，然后天天见你天天见谁肯定烦。你说你天天见你老公，还肯定还没事得说他两句，对吧？教育一下。然后你别说你天天是你妈了，天天还唠叨你，对不对？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父母在你身边的时候，可能很久不见，你会非常想念他们。过来待一个星期，那你准备肯定受不了了，就开始觉得这个哎，两代之间的代沟太严重了。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他们日常的接触太过于亲密了，尤其是其实梁琪欣休学是梁志英夫妇想要照顾他，可能那时候他的这个精神问题或者健康问题已经有一些存在的 救急了，所以想把他接回香港来，能够照顾他，结果却适得其反。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可怜。我会觉得他们这个家庭确实是，别说我五毛或者是政治正确，就是觉得他们这个家庭确实为香港做出了牺牲，不然不会有现在这种。 这什么话？这世界上很多第一家庭哎、欸。 对呀、啊，好像只有他们家就是弄这么满城风雨。 虽然像之前那个什么奥巴马的女儿，一个只穿的裙子好像比较短， 他说像 被那个媒体 共和党的一个议员， 对啊，就说了一遍，但是也不见得就要离家出走。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 个案、 啊，一定是长期的 个人原题。 我觉得是长期的，就是他跟父亲还有母亲的关系。造成现在这种状况，不可能就是说他当选那个特首之后才发生的。 对，所以说这个一定是要跟他们家有过接触的人哈，才会了解他们的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而且中间还跑出一件事情， 什么呢？ 就是他接拍电影的那个事情。 对对 对， 这个事儿也很诡异啊！他自己说 也没去， 对，他就是一直说他自己很想进入演艺圈啊，然后这个就有一个导演就说：“好吧，那我就签你当女主角。” 嗯， 但是呢，最后就发现这个好像他们好像特首的家庭发现这个导演好像曾经拍过三级片。 嗯， 然后呢， 说他跟黑帮有来往，所以觉得背景 不是 很清白。哎，你讲到这儿，我又想到他又爆他父母的料，他说呢。梁其昕说，我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而且呢，我尤其重我跟朋友的情谊。我非常看不惯我父母的一点在哪儿吧，就是他们喜欢评判我的朋友。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吧？他们家是干嘛的呀？他学什么的呀？他是不是牛津剑桥毕业的呀？他这个他们背景是怎么样啊？就是问一切外在的那些标准， 我想 他就非常愤怒。 哪个父母不评判？哪个父母不评判？这是人之常情吗？ 哎，但是呢，我在想，这是特首，你想他如果把这些话一放出来，你会去揣摩特首内心的想法，或者说他自己的那套价值观是什么，和他平常在外面在公开场合宣扬的某些价值观是不是一定吻合的。就是他这种话说多了，你 尤其是 这个公众的心态， 他本身是从基层出来的， 没错， 人家就觉得说， 你就觉得这个家庭还是挺势利的，这么一个眼光、 啊、 是吧。好，这个刚才说到说这个事情哈、啊、也很蹊跷，当然这是特首的家务事，可是呢就是因为特首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呢很多媒体会觉得这也跟大家的这个兴趣甚至是利益相关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像梁其昕自己说的涉嫌家暴的话，那他不仅仅是利益的问题，他还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所以很多的这些议员都觉得特首应该很公开的更加清楚的向大家交代。特首也交代了，他呢是在前天的时候，是 下午的时候， 破天荒的为自己的家事开了一个记者会，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分钟，但已经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这是正式的就自己的家庭问题，自己女儿的问题来把记者叫回来。当然最后也没有释出大家心中的疑虑，他只是说没有这个父母眼中坏的儿 女 是吧，只 有 不是的父母。 不是的父母，这话说的倒是很善解人意哈，但是对于他自己的家庭问题解决起来有多大的帮助呢，我们也不知道。那等会儿呢我们来听听看，真的是跟他们家有过来往甚密，一度来往甚密的一位港区的前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是怎么样评价这个事件的。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Rebecca。 可能有人觉得咱们今天在聊一单娱乐新闻，好像有些比较严肃的媒体记者他就觉得这个跟公众利益没什么关系吧，有什么必要大家花这么多时间去报道他和讨论他。我发现明报这两天对他报道的也很厉害，昨天他都是几篇作为这个头版头条在那儿报道。你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是不是对这个特首的关注显得尤其的这个醒目？ 我觉得很多人之前对于特首可能都是一些政治性的， 嗯， 但是这种牵涉到就是私人领域的话呢，可能你就会更能觉得他不是政治性的，就可能以前一些只看政治新闻的或者只看娱乐新闻的， 嗯嗯， 的人都去关注这一个。 我反倒觉得吧，我说如果这个齐心或者他们家的其他人，如果你善用媒体的话，他绝对是可以为他父亲加分的。那这当然可能跟齐心他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他可能相违背，他会觉得他父母做的很多事情纯粹是为了公关。但有的时候齐心他偶然间吐出的几句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以为他父亲加分。你比如说他讲到他童年的时候，或者他父亲是怎么样教育他的子女的，他会直接说你不要觉得世上所有的孩子都跟你们一样是在温室里长大，世间所有的人都是跟你们一样，有司机，有佣人，还有夏天就去哪哪旅行，冬天就去瑞士滑雪，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们这么成长的。他这个我爸爸从小就教育我，所以这个也是发现我在去英国上学回来接触到某些的人物和圈子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就有一个比照。其实你发现特首他有的时候他有一套的教育的，就这套东西如果说你经过很合理的或者正确的一个传播的话，他绝对对于政治人物他是加分的。但现在你就很难说了， 这一套的话也可以是一个剧本如果你要 在那个腹黑一点的话，但是你看现在梁琴的完全都是好处理剧本的吧，他整个一套的演绎， 就是因为那些什么我父亲从小就教导我说要什么要对人很好，那些可以是剧本的， 可以是很假的， 要怎么写， 哎，但是你看按梁琪心他的这种心态，他之前说过但凡是政治作秀的事儿，他都有话直说，直接就说出来了， 嗯， 但对于之前他的这番言论他没有说这是假的或者是导演好的， 嗯嗯嗯， 他不会跟你，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他不会先跟你说啊我现在是一个特首女儿的公关他不会先这样说吧， 哎，总之哈，就现在这个事儿闹得满城风雨，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 收场。其实之前也有人说过，就是很多人就说之前那个特首的很多事情都被人家批判啊， 嗯嗯， 然后呢突然间梁琪心就回来然后接受那个访问， 嗯嗯， 就好像完全是一个把那个焦点就从那个梁振英变成在那个梁琪英身上，是一种类似，哦， 公关策略是吧， 对， 在转移焦点。但是你发现这一套它也是失效的， 现在也乱套 了，因为你就发现对于梁琪心的这个攻击它很多时候就是裹挟着大家对于梁振英的一个不满，甚至有人说这么恶毒的话，说我想自杀，梁琪心说，有人就很恶毒说，哎，你刚才大买了一个那个爸爸那对，麻烦你带上你的父亲，所以这句话时不时的出现在网络上哈。那我们来听一下刘梦熊先生是怎么样来评价这单新闻的。首先就是问他，这些事情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这是我们所谓的"亲姐痛，仇者快"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特首的家庭里头，女儿跟父母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或者作为子女自己的心态、价值观、人生追求出了问题，那么你特首里头对于管制700万人这样的一个国际都市，肯定的说服力啊、感召力啊，都会受到一个负面的影响。要不然来讲呢，应该作为这个家庭里头父母啊，对于子女严格的要求，子女也应该知道自己作为香港第一家庭的子女啊，应该负起了社会责任。 嗯，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的教训嘛。文革时期，作为这个开国领袖毛泽东，当时没有处理好妻子江青应该所处的一种地位和态度，结果呢，江青到处伸手，到处树敌，在10年浩劫当中啊，负有很大的个责任，这就是个历史的教训。那同样来讲，现在作为梁琪英 作为香港行政长官这个女儿， 嗯， 种种里头的一些反常的是行动，以及她在 Facebook 里头很多的言论，很显然了，梁启英的这个心态啊，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所以希望梁振英特首啊，能够重视处理好这个问题，妥善处理好跟儿女的关系，因为这不是一个光是一个家庭家暴的问题，无论这些事情的真实如何，那么反正来讲，大家都知道有警车、有救护车开到礼宾府去，那么这对这个社会里头的影响啊，肯定是一个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我们要求现在香港里头大家都要集中精神啊，抓好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和谐，推动民主。那么作为行政长官里头的家庭，应该在这个促进和谐方面了，就首先要做到家庭和谐，然后才能够打造社会和谐。那这是我们对他寄予希望的。 嗯，但是因为很多时候梁启新是在梁振英当了特首以后才表现出了很多反常的或者说出格的行为，包括他们爆出这个家庭不和，甚至说之前他割腕自杀，然后梁振英去英国探望他也被媒体爆出来是政治作秀。那您认为这是不是有可能是媒体在梁振英当了特首之后有在鼓吹和放大他的家庭的内部的这些不和谐的声音？ 杰学认为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呢通过外因起作用，所以呢强调内因是主要的，古语说务必先富而后重生嘛，所以肯定是你家庭内部出的个问题，父母对处理这个问题里头的态度方式方法不够妥善，才变成这些事情去走向极端，矛盾激化，然后呢就张扬到社会里头来啊，造成那个社会里头关注，或者是某些媒体的炒作。作为梁启英来讲呢，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嘛，当年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时候，回答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呢、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讲过，年轻人在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上时候啊，有时候难免会走歪路啊，走错路，但是生活和实践会教育他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往后啊人生的路向啊就会调教的比较正确了。 嗯，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梁振英基本上是没有公开回应的，他也就回答说需要给女儿更多的空间。那您认为梁振英的这种在公开场合的表态，他的这种处理方式好吗？ 我觉得他的这种处理啊是有很大的一个缺陷。为什么呢？他必须要明白现在是互联网的世界， 嗯， 他就是忘记了借条。因为关于梁启英的很多种种的消息传闻了，不是新闻媒体啊去生安白照的，那是什么呢？那是梁启英本身在他的 Facebook 里头啊向外发放的，外界才得到这个消息，才去关注，才引起媒体里头轰动，所以变成梁振英他的一种比较传统的一种手法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他没有明了。当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是在于你发不发布消息啊，给不给空间的问题，首先是你女儿不断向外发布这么多的消息才引起社会的关注，你不能忽略这样的基本事实。如果梁启英不去报警，那我问你啊，警车救护车不会无端端跑到礼宾府去吗？擅闯礼宾府吗？社会会这么轰动吗？所以非常来讲就是说，梁应该要明了现在作为一个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啊，不能再用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方法、传统的信息传递那种方法来去考量。所以如果梁他本身是意识到这个是互联网的世界的时候，那他本身对那个 Facebook 运用啊，或者是 Google 里头的手说啊等等的东西呢，应予重视嘛。比如说他的女儿发出第一条讯息的时候，他也好，他的秘书也好啊，他的新闻秘书也好，新闻的统筹专员也好了，这个特首办也好，他就应该要马上做出反应了嘛。 嗯， 那你想想看啊，老半天过去了，警车救护车跑到礼宾府去了，那梁振英才从行政会议啊急急忙忙跑回家，很显然梁对事情的处理 对比现实世界有很大的落差。如果香港几百万人某个家庭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不奇怪。但问题你是行政长官嘛，是特区的最高领导人嘛，那变成又要对中央负责，又要对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在这种情况底下来讲，那个中央要如此是信任你，如此支持你，那变成来讲呢，你如果连家庭的事情搞不好，那么你的整个管制能力啊，人家就会打上问号。 嗯，但问题是，因为这个家暴其实是梁启新爆出来的，现在也没有证实。那您个人认为，梁振英的家庭里面有没有可能真的会对梁启新实行家暴，还是说梁启新是其实就是刻意制造一些影响力，他达到一些他的个人的目的呢？因为也有媒体说他是 梁启英里头提到他的母亲想罚他，把他推到墙边去，还踢他等等，这些加上怎么骂他都有具体的描述，对不对？他曾经也是头发蓬松的，满面倦容的，受很大刺激的样子出现在兵府的露台，大家都拍到了，很显然看到他精神呢很不健康。 嗯， 你想想看，他本身梁启英他要播出位要出名，他曾经签过一个电影的合约啊，出演女主角啊，他没有去，给人家带来很大损失，人家还说要打官司追讨这个赔偿。但是你想想看，作为梁启英里头，他作为一个特首的女儿，香港的第一家庭的成员，绝对不可能凭空造谣。如果他妈妈没有这样骂他，那不可能会这么具体，他也不会这样写出来。因为这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我不管你是女儿还是母亲，反正那个如果你去诬告的话，也是一种刑事罪行嘛。还有浪费警力，或者是说阻差办公，那也是一种罪行。所以变成来讲呢，你本身如果家庭里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女孩子很难凭空捏造出那么又打又骂那么多的情节，那么多的细节出来。我不相信他会故意这个造谣。 好，总结一下，刘梦熊先生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亲者痛，仇者快这么一个新闻。那他也觉得这事儿不会空穴来风啊，尤其是这么久了，梁启新他好像这两年都一直都是状态比较的飘忽啊，所以呢，他说的话，他认为应该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那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事儿给娱乐化，所以呢，他尽管说他是事出有因，但是你光看他对于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政治人物他应该怎么样去打造他的一个所谓的第一家庭的这么一个形象，这确实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就换了别人，他可能没有遇上就这种比较反叛性格的这些儿女，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你像马英九，他的自己的孩子都非常非常非常低调，你媒体想拍你都很难拍到，这就省去了一大麻烦。但现在他这个女儿，她就是从小自己说是非常任性，所以你也很多时候你拿 他 没办法 的一个麻烦。 就是说即使是公关，他也可能就没有办法预见到你手里的这些牌他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要不然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位在香港非常著名的文化人，当然对这些政治事务也是有相当的了解和的观察的陶杰先生来说一说哈。陶老师 你 好。 你好， 这个我们讲的好像有点娱乐化了这个问题啊，但是严肃方面来说，您觉得这个对梁特首他会带来什么影响，就是有这么一个性格比较叛逆的女儿？ 这个对于中国人社会这个长远来说当然影响不太好啊，因为呢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那个齐家是过的是第二关，而且现在我们内地领导人呢也刚好不巧在呼吁各级官员干部中央要管好自己的子女啊。那么管好子女呢，第一管好子女这个是很多领导人呢现在啊首要的任务。当然呢这个梁特首这个女儿这个是个精神问题，情绪问题，而不是什么这个关于钱啊什么这样那样开公司啊做生意啊这样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也比较讨厌，因为这个情绪问题是不受控制的，有时候这个儿女叛逆再加上这个 脸书啊、网络啊这么一起哄，你爸爸妈妈高调出来还开记者会，啊，说他有毛病、有病。 嗯， 那么 这 个 在香港政治史上是很罕见的。嗯， 不会服输的，还会有下文的，所以这个就没完没了了。啊，再加上这个叛逆啊，离家出走啊，啊，这个呢，就是从五四运动以来，家春秋啊，什么都是这些啊，年轻人叛逆性格，他好像总是要经过这个阶段，所以这次对梁特首比较麻烦，而且我想有关方面也在观察。 嗯，但是这个麻烦哈，你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前途也不会有很明显的影响吧。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呢，说有没有可能，其实齐心他有的时候讲的话吧，他还很真性情。就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大众对于梁特首的私生活或者他的个人的这个习惯也是抱有很大的兴趣，比如说他怎么看网络媒体呀、啊？原来齐心一说才知道，哦，他爸爸在两年前还不知道 Facebook 到底是什么，或者他怎么样去教育他的儿女啊？齐心也讲过他小的时候跟他爸爸一些互动的故事，就几姊妹怎么样去上学，怎么样玩闹，就这些事儿，听起来还比较的亲切。就说其实如果把他打得好的话，对于特首的公关团队来说，齐心如果说给正确的传播的话，他其实是可以给特首加分的，对不对？ 啊，是。问题是齐心后来在脸书上说，这个是直接对香港人说的，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爸爸妈妈表面那一套，他们一进家门关起门来另一副嘴脸，你们不要相信他们外表啊对你们堆起来的那张面孔。那么这么一说呢，就是会有点不一样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 嗯嗯 啊，然后就说我恨死我父母，如果他们两个人今天死了我一点都不痛惜。那么说这种话啊，这几句话就引起香港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共鸣和快感。大家都知道这情绪的宣泄，但是如果这么样爆下去，他会不会在脸书上再爆一些其他这种啊，你说你爸爸妈妈外一套里一套，你会不会再包一些里一套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的事情出来？那当然就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嗯嗯， 那你问香港的人，你信这个齐心还是信他梁特首呢？当然是相信齐心的，这样下去就会影响，不会没影响。 嗯嗯，哎，这个也是哈。那还有一个角度，我知道你也是做记者出身，那有人会觉得记者是不是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追这样的一个新闻，它似乎跟公共利益也没什么关系，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再发展下去啊，因为你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啊，不是成龙的女儿，也更不是这个一般人家的女儿，如果是特首的女儿，那么很多人呢就会问，如果你这个家都管不好，你怎么管理好香港，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不能说啊，就是说他的家事我们就一切不管，当然也不必把他天天放头版，我认为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梁特首和跟他的团队要意识到现在这一场的危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女儿呢跟他谈心啊，就是说不要搞得那么叛逆。 嗯， 你知道吧，当年你看林彪出事，他女儿也是他女儿给累的，给害的，知道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爸爸从政，女儿如果失控啊，或者是没管好，这个政治后果可以很严重。 嗯嗯， 所以你这身为梁特首，你不能够假设我，哦，这是我的家事，给我一点空间啊。这个如当年呢，这个李根的儿子去跳芭蕾舞啊，那么那个报纸都起哄了一阵啊，说什么娘娘腔啦，你怎么跳芭蕾舞啊，是不是没出息啊什么，就也这么起哄过。所以呢，这个你不能够假设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人家会放下你的女儿不管的。 嗯嗯嗯，好嘞，谢谢陶老师的点评， 谢谢 您，陶老师再见。 谢谢。 好， 这个还是有影响的哈，所以呢不要把这个看起来是娱乐事件的事情给它过于的淡化和简单化吧。那我们还关心像他这种算不算一种精神病，是吧？ 对，我觉得他梁其昕的这种表现，尤其是他自虐、 嗯、 他已经有很多自虐和自残的前科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心理上会有一定的问题。 要如果确诊精神病送医院可能是最安全的办法，就省得他一直在 Facebook 上 po 一些东西。 对，但是作为一个特首的家庭，女儿送精神病医院了，岂不是更大的一个丑闻、啊？ 但是其实我有点郁闷呢，就是他们之前像陶杰老师跟那个刘梦熊先生都说他就是叛逆，他就是有精神病， 嗯嗯， 然后感觉好像就是这个问题都是在他身上的感觉， 嗯。 但是如果他是真的受到语言暴力的话，他其实是受害者，哎， 对哦。 其实我觉得就是变成可能我跟他们的那个立场看、嗯。的观点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要不然我们请教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吧，听听看他的这个观点哈，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你从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上去怎么样去区分他有可能造成他情绪病的这个成因啊，说不定可以佐证瑞贝卡的判断， 还是他是真的是叛逆。 好，三块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Rebecca。 他母亲是律师出身嘛，专业人士出身，然后我就看过有些媒体报道的，就是说他为了家庭，为了他的丈夫的那个事业，就放弃自己本来他当律师当得好好的，就做出特别大的牺牲，就很那种贤妻良母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你看梁其昕，他一说几句也可能是实话，也可能是他自己情绪上的说来的话，你就觉得原来的那个形象土崩瓦解，所以你就会造成很大的那个的困惑，就是怀疑以前的报道到底有多少是自己编造的。就现在你看他母亲，其实我印象当中他唯一跟这个媒体有比较直接的那种拼杀的，就是他当年是轰那个蔡子强，你还记得吗？ 对， 就中文大学行政系的一个讲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当时也是因为梁其昕在就披露他们在海德公园照的那个照片，其实是公关伎俩嘛。 对， 他就说你做父母的可以做成这样，结果呢，他的母亲叫唐青怡，就在一个公开场合结束之后，是主动跟媒体放话，就说有这么凉薄的这个所谓的老师，他就面目很狰狞，甚至你就看得觉得这个老婆或者这个妈妈真的是很厉害。 会不会就是因为他就是放弃自己的事业，而且就去照顾家庭？ 他可能是 这反而有一种那种不得志，反而是要把控制什么都控制得很好。 对对对，我也觉得他是不是只能控制自己的孩子了，因为自己的事业没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把一位身在广州的心理学家连到线上。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 嗯，我相信您可能也从网络上从新闻当中了解到了梁振英特首女儿梁其昕的一些表现哈。就从现在媒体披露的这些情况来看、嗯、您觉得我们能不能下一些心理学病症啊，或者什么就类似于这方面的判断？ 他的女儿肯定是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但是仅仅从一个症状我们并不能做诊断。我们猜测一下的话，从他的表现还有照片、神情、身材，可能是边缘人格的概率比较大。嗯，但不管做什么诊断，他现在的问题一定是从小就长期遭受母亲精神虐待造成的。 哦，从身材也能判断啊，这个为什么？ 比如说他的身材看上去是有些过于消瘦的。我们接的个案比较多嘛，像类似这样的身材和表情，他们通常会有着相似的人格问题。 嗯，但是这个边缘人格它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会不会有点本身对家庭就会有一些抗拒？ 边缘型人格是说他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然后没有很好的自我边界，也没有自我保护能力。这种边缘型人格呢，他通常有着很糟糕的母婴关系，就是他在婴儿时期就没有被好好对待，然后后期可能经常会遭受 父母的精神上的攻击。 哦，哎，但是据我们现在了解哈，就是说他的母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全职照顾孩子，而且他自己是个律师出身，就这些个蛛丝马迹，能不能分析出他们母女互动的一种模式，有没有可能？ 从他母亲对他辱骂的那些语言上看，他母亲是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他女儿怀疑他母亲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当然是不是精神分裂症这个人不能判断，但是有可能的，是有一定的可能他母亲真的是精神分裂症。那即使不是精神分裂症呢，那也会是仅次于精神分裂症的严重的人格障碍。这样的母亲女儿成为边缘性人格概率也是很高。 您怎么样判断出来他母亲有可能是有这个精神分裂症或者人格障碍呢？ 他的母亲会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其中你看，女儿说他母亲在人前人后是两个样子，我们可以猜测他母亲在人前会是那种礼貌得体，温良恭顺的，而在自己的女儿则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非常的狂暴，攻击性极强。那这类母亲在个案中其实挺多见的，是非常典型的一类母亲。就他们的人格列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给孩子以外的人看的，甚至老公都不一定能看到他很狂暴的一面，对那个很阴暗很狂暴的一面只有对自己弱小的孩子。这类母亲有可能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或者人格障碍。他母亲说女儿的话，说你去出去跟别人上床啊，你去做妓呀、做妓女，这类辱骂其实也是挺常见的一类辱骂。比如说个案中有一个母亲对他女儿说，我祝你出门上街被人强暴，这种性的辱骂。 好，谢谢李老师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就暂时先请教到这儿，谢谢您，李雪老师，再见。 好，再见。 就说还是从他表面上从梁其新披露的这些语言判断出来，但是因为这些语言它本身可能是存疑的， 对， 所以呢 到底是不是他妈妈说的这可能是 其实一般人很难想象说就是， 但是你看 妈妈这样说话， 对，刘梦熊他也说香港是一个法律社会，如果这个话不是他妈妈说的，那完全可以走法律途径， 是吧？ 对， 就现在你看他母亲，其实我印象当中他唯一跟这个媒体有比较直接的那种拼杀的就是他当年是轰那个蔡子强，你还记得吗？ 对， 就中文大学行政系的一个讲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当时也是因为梁其新在就披露他们在海德公园照的那个照片其实是公关伎俩嘛， 对， 他就说你做父母的可以做成这样，结果呢他的母亲叫唐青怡，就在一个公开场合结束之后是主动跟媒体放话，就说有这么凉薄的这个所谓的老师，他就面目很狰狞，甚至你就看得觉得这个老婆或这个妈妈真的是很厉害。 会不会就是因为他就是放弃自己的事业而且就去照顾家庭， 他可能是 这反而有一种那种不得志，反而是要把控制什么都控制得很好。 对，我也觉得他是不是只能控制自己的孩子了，因为自己的事业没了。他母亲是律师出身嘛，专业人士出身，然后我就看过有些媒体报道的，就是说他为了家庭，为了他的丈夫的那个事业，就放弃自己本来他当律师当得好好的，就做出特别大的牺牲，就很那种贤妻良母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你看梁其新他一说几句也可能是实话，也可能是他自己情绪上的说出来的话，你就觉得原来的那个形象土崩瓦解，所以你就会造成很大的那个的困惑，就是怀疑以前的报道到底有多少是自己编造的。总之呢，我就觉得到现在我们聊到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家庭他也是一个普通家庭，你看他的父母包括他评价别人或者说他处理自己家事怎么样去管教自己的女儿，他都是一个普通人的一套办法，他没有觉得 好像你是活在云端啊，就有一种很特别的价值观啊，很超脱，就完全没有。他甚至 外国人很爱说，就是孩子出来的时候是没有说明书的， 是吧？ 对， 这是怎么理解呢？ 就是你不能就是按说明书，就是怎么去教养一个孩子、 嗯， 就是他们可能个性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对，而且尽管 只能说梁琪心的打开方式不对。 好冷啊， 这样子。 好吧，这个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那关于梁特首他下一步会怎么办，或者梁琪心还能不能有一些更加惊人的这个话语和举动，我们也在网络上继续密切的关心着，说不定下一个重磅的新闻是出现在娱乐圈里面，他果真去演一个电影也不见得，或者说以他的这故事为蓝本拍一个电影，这我觉得香港娱乐圈是做得出来这种事，是吧？ 应该 敬请期待。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Rebecca， 拜拜 拜拜 拜拜。